粮食，您先拿回吃去吧。 你， 我没事啊，大婶，您先回去吧，别着急啊，回去吧。哎，哎，黄玉， 去找何支书，去找。 大婶呢？大清早的，您上哪儿啊？ 我上宫去。 甭管我。是找何书记的。大婶，你可千万别上当啊！你不要找错了庙门，惊脱了神儿。姓何的是咱们陈家顶头人，他正在想自他跟你到处追查，偷运粮食人。船上有台书称，粮食有台书运。 说了，如今的有才叔跟瘸大爷坐在一条板凳上，您有困难，他能不帮着您解决吗？ 是。 哎呀，大婶子，除了瘸大爷， 哦，还有我陈广西呢。 啊，不就咱们点事儿吗？好解决啊！你先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，回家啊！大婶子，走走走吧啊，回家了啊。 早就被冲跑了。 是啊， 这又是谁干的呢？你说。

闯，不能犹豫，彷徨刀从剑出也要闯，排除万难下山岗，山高不得把木当扛，眼看花明月我心照， 听众朋友，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炳书扮演江水英。